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3集。妙妙看他的模样，知道自己又不慎戳了他的痛脚。林妙妙啊，林妙妙，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损？你是要攻略他，可不是要气死他呀。他非常懊悔地思考了片刻，提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。你总是这样不放心，想必是我知道了你的秘密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也告诉你一个我的秘密好了。他搜肠刮肚地想了半天，终于想到一个，兴奋地趴下来，俯身凑到了他的耳边。木生感觉到他的发丝拂过自己的脸，随后柔软而冰凉的嘴唇不经意擦过他的耳廓，如同触碰到了新鲜的花瓣，背后猝不及防一阵过电般的战栗。他用手遮着，压低声音，生怕让别人听了去。 我呀，直到今年才来了鬼水，比其他女孩晚了4-5年。来鬼水的那天晚上，我都高兴哭了，之前还以为我自己是个假女人来着。 他的声音在耳边沙沙震动，带着整个耳朵、脖梗，连带着半边身体都一阵阵的酥麻。这些年行走江湖，投怀送抱者不在少数，刻意扑上来的软玉温香还未等近身，先有一股脂粉腻气。先动情的女儿家羞怯，在少年眼里都矫揉造作的丑态百出，可眼前的少女错就错在浑然不知。她既无心，那些亲昵就忽然变得难以预测，就好像走在路上冷不丁扫到腿的一只斜出的蔷薇，花瓣间的露水猛地顺着皮肤流下去，透心凉，随即忍不住久久回想，反复回想那一刻刺激的心跳。妙妙突然发觉木生的身体紧绷，稍一离开，竟然见到他偏过头去，面色红一阵儿白一阵儿，耳尖微微发红，语气相当的不善。 跟我说这个做什么？哎，这不算秘密吗？我觉得已经很私密了。 他皱起眉头，半是疑惑半是谨慎。 哎，你知道鬼水是什么吗？哎，我知道，别说了。 他望过来，一向深不见底的黑眸里竟闪烁着几丝无措的羞恼。林妙妙放下心来，一身懒腰仰倒在草地上。 哎呀，行了，交换秘密完毕，要是我敢泄露半个字，你就把我的秘密说得世人皆知呗，现在你大可放心了。 木生忍无可忍地闭上眼睛，听见他还在耳畔絮絮叨叨。 哎，对了，说到鬼水啊。 他的声音顿住了，随后是稀稀疏疏展开纸包的声音。木生微微睁眼，就看到眼前一道虚影，随后嘴里被喂了一颗什么东西。 嗯，哎，别吐别吐。 像是察觉到他的抗拒，他冰凉的手指带着那东西往近顶了一下，随后干脆不讲道理地封住了他的唇。一股甜味蔓延开来，他怔了一下。 这又是什么东西啊？ 这是金丝蜜枣，专补血的。 他捧着脸笑。 我爹说了，天天吃红枣，健康不显老。 他含糊道。待林妙妙收回手，才慢慢将它咀嚼吞咽。蜜枣的果核已经被去掉了，是在阿胶和蔗糖里熬制过的，每一口都浸着香甜。他身上怎么有这么多甜的东西呢？这几日吃过的甜蜜比他长到这么大吃过的加起来都要多。 嗯，太甜了。 他下意识地舔舔嘴唇，那种味道既熟悉又陌生，因为久违似乎有些不真实。 甜有什么不好的？ 林妙妙抬手遮着阳光，语气相当的不屑。 活着已经这么苦了，就得给自己找点甜呗。 木生微微一怔，也就是一瞬的功夫，坐在他身边的女孩已经从怀里拿出个纸包，鼓鼓囊囊地塞进他怀里，又熟练地帮他拉了拉襟口。那，留着以后吃。 我不要啊！ 心里有个声音一遍遍提醒着他，可是不知为何迟迟不能抬起手。 还给他，还给他呀！谁的垂怜都不需要，不需要他们可怜。 妙妙， 哎，刘大哥。 他的声音霎时变得生龙活虎，拎起裙子便毫无留恋地跑了。他睁眼回头看，只能看到他兴高采烈地奔向柳拂衣的背影。旁边他坐过的地方，一圈青草都被压塌下去一寸，草痕仍在，人却走远了。 阿生。 慕瑶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左手边是慕瑶的青色裙摆，他蹲了下来，低头查看他的伤势。本该如此吗？他闭起眼睛，慕瑶熟悉的气息将他环绕，这才是他十余年魂牵梦萦的气息。 好些了吗？ 他的手拂过他的胸膛， 我来看看你的伤。 在自己反应过来之前，他已经将衣服里的蜜枣换了手，飞速地藏进袖中，心脏一阵乱跳，许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紧张，随即是深重的茫然。他到底在做什么呢？ 阿姐。 他睁眼望着慕瑶冷静却不乏关心的脸，习惯性地露出了委屈的神色。 好疼啊。 慕瑶心疼的神色一闪而过，随即板起了脸。 阿胜，这次犯下大错，以后不可再这么任性了。 知道了，阿姐。 他满脸乖顺地凝视他，心里却充满了酸涩。 阿姐知道那件事吗？我想不起来的那些事情，阿姐记得吗？ 不，慕瑶和穆家是截然不同的存在。每每他被鞭子打后关进柴房里，都是慕瑶半夜里把他放出来，亲手给他上药。他背上滴下几滴滚烫的东西，那是他的眼泪。他的生命里唯有他的阿姐是值得信任的。 好了，不说你了，好好休息，养好身体。 慕瑶扶着膝盖站起来，突然狐疑地蹙起眉头。 阿胜，你身上的气息是不是又重了？你 三日内两次动用邪术，自然会留下些痕迹。慕生头顶犹如惊雷闪过，一时心跳如擂鼓。 慕姐姐，柳大哥让你过去。 妙妙忽然出现在慕瑶身后，她身上一股浓郁的香味，乃是太仓郡守府特供的梳头水的味道，纸染的一片都是栀子花香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